见了你才是我的 Happy Birthday。2018年1月23号，今天呢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已经25岁喽。在这里呢，也是祝愿我们自己生日快乐，同时祝愿所有在今天出生的朋友生日快乐。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阿信作词并且是演唱的 Happy Birthday。 跟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连贯的 Happy Birthday 不一样的是，这首歌的歌名是 Happy Birthday 这三个单词，当然也是会有特别的意思的。因为阿信说呢，这首歌想传达出来的这样的意思是，身边有那么多的亲人和朋友生活得很快乐，所以因为自己出生而觉得非常的开心。25年，北京音乐广播陪伴着大家，听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也经历了很多很多别样的人生。所以再度的欢迎各位，这25年的过程当中，无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收听 FM97.4 的，关于北京音乐广播，你有任何的回忆以及任何的故事，都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分享方式呢，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就 OK 了。11:06，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哇，简直太美了，可以说是天空之境了。但是，这里并不是各位听过的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湖，也不是青海的查卡盐湖。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一片神秘之地，仿佛是一个二次元的空间，拥有着时空的结界。这是距离新加坡最近的天空之境。到底是哪里呢？欢迎各位猜一猜。当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一下图片，也许你就知道是哪里咯。下面这首歌的演唱者来自于这个国家。 You were sitting at the coffee table where you're reading Kierkegaard. Minutes later you proceeded to say something that almost broke my heart. You said, darling, I am tired of living my routine life.So much in the world that I'd like to soak up with my eyes. Well, baby, I never did stop it from going out to explore. We can do it all together from the colds of the poles to the tropics of Borneo. Ba-da-da-ba-da-ba. Ba-da-da-ba-da-ba.Does that sound like a plan to you? We can build our own little world where no one else can come through. We can live in huts made out of grass. We can greet Father Time as he walks past. We can press our feet into the dirt. A little mud, no, it wouldn't hurt. Ba-da-da-ba-da-ba. Ba-da-da-ba-da-ba. 也许你在一些咖啡馆听到过这个声音，这声音呢来自于马来西亚出生的纪晓薇。这首歌曲叫做 Just You and Me。 纪晓薇呢是出生在马来西亚梅里省的一个小镇上，17岁的时候呢，他就经常把自己锁在房间当中自学吉他，当时一弹就是几个小时。 在自己22岁生日之前呢，纪晓薇将自己的创作片段上传到了网上，没有想到一举就获得了巨大的关注。之后呢，也是在朋友的引荐之下，纪晓薇成为了 Jack Johnson 自主音乐厂牌旗下的唯一创作才女，非常的优秀了。她的歌声呢，可以说真的应了那句话，音乐无国界。听她的歌曲总觉得特别的自在和快活。OK， 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呢是马来西亚的天空之境沙沙兰。沙沙兰呢是马来文字，翻译过来呢意思叫做目标。当各位踏足在沙沙兰渔村外海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漫漫无际的一大片。原本这里只是大海，而且沙沙兰这个地方原本是不经常露脸的。当地渔民可以告诉各位，即使是在大马的地图上，沙沙兰外海这片洲际呢，至今还没有明确的标记。然而七十多年前熟悉海域的渔民就知道，这浅滩早都已经出现了。而且渔民都会知道哪段时间可以绕开海路，不然的话可能会触礁撞船。所以各位如果到访沙沙兰外海，想要看这片若隐若现的沙洲的话，必须得依靠当地的非常认路的一些人带路，我们才可以找到这个地方。沙沙兰这一大片的反映天空的沙洲滩水呢，成为了时下大马最火爆的打卡拍照景点了。地方政府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小码头来搭载游客前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去往这样的一片神秘海域。平时工作太忙，或者是上学太忙，没有时间，不妨等到他下课的时候，带着他一起来到沙沙兰，感受一下。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你要去听什么？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 周杰伦和杨瑞带的一首新歌《等你下课》，也是戳到了很多人的回忆点啊。也有很多人说呢，这首歌曲像晴天的兄弟篇或者是姐妹篇。但 anyway， 只要你有回忆有故事，就是快乐的吧。继续等你下课。 学校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藏这么仔细，却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你又擦肩而过。整个北极洲，终于你回了头。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给你写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也许那年你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时候，也是青葱岁月，也在上学，也在等某一个人下课。也许现在你还会回忆怀念当初的那段美好时光。当然现在的生活也许会更好。无论怎样，在今天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生日之际，再度的欢迎各位把你关于 FM97.4 的种种美好回忆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只要把你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就 OK 了。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往莎莎兰。刚才也说了，在平日当中呢，莎莎兰就是一个渔村的外海，但是每逢农历的初一或者是十五，或者是初一十五的四天前以及四天后，莎莎兰就会显身成为一片沙洲。但是在匆匆的几个小时之后呢，海水又会将这片沙洲重新的覆盖。而且当潮汐退去，水深及踝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神秘又奥妙的世界。不管是晴空万里，一碧万顷，或者是云雾簇拥，在变幻无穷的天空动态映照在水中的时候，就仿佛来到了一片烟波渺渺，天连水，水映天的一个纯净世界。而且各位，你会看到另一番的海洋动物世界，会有海葵、滨蟹和上蟹属，以及竹蜢、海葡萄、花蜢仔，以及刺螺、响螺、海螺等小螃蟹或者是贝壳类等动物在不停地蠕动着。总之呢，来到了莎莎兰，你会发现很多很多好玩有意思的事情。当然碰到好玩的有意思的，想要跟你喜欢的人说一些情话的话，应该也是很美好的回忆吧。二两情话半两风，来自于刘润杰。 就你醉过几场迷底，偶然没爱过几回透彻，大字一横个数不多，偶尔写的字眼两个，觉得深刻沉成诗歌，哈萨皮囊鸟草包裹，就叹人生爱和你爱恨一直缠，虚张沉浸佯装出世，凭借那一段更无知，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十二月一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北京音乐广播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音乐会《大师与少年》将于28号本周日晚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办。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继2017年乐团成立音乐会后的再次亮相演出。这场音乐会将由一流乐团的音乐家、音乐学院的教授们与乐团的青少年们同台演出、比邻演奏。音乐会的主题《大师与少年》呈现的正是音乐家们对小小音乐少年的关爱、帮助和支持。一场意外车祸，当代纨绔青年穿越到炮火纷飞的抗战年代，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共度了一段难忘青春。由号称心灵按摩师的黄彦卓导演创作的小剧场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即日起到2月11号正在动情上演中，以70年前的诚挚情感拷问现代爱情观，按摩你的泪腺。由吴迪表演的评书《再说西游》在北京人艺菊隐剧场开演，该评书作品取材于《西游记》，对原著有全新的剖析和演绎，以更为当代和跨界的方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昨天袁运甫先生追思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当天名为袁运甫先生和他的学生们绘画雕塑作品展同步举行。北京长安街两侧有不少艺术品都是袁先生创作的，展览正是为了延续他以学术为本、追求艺术高度的这份精神遗产。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我是马潇， 我是马条。 大家好，我是刘仁杰，祝北京音乐广播 在这里，祝北京音乐台， 祝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生日快乐， 25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生日快乐 ，FM 97.4。我喜欢你。 常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迷路，也自问走进游戏中实属可恶，总觉得自己长大了，却看到女生还会害羞的走过去。我心想反正明天还会看到一次，但每天都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既然我不肯跟她说，那我就把它写在歌词里。女生常常以为男生只会耍酷，不懂得浪漫也不会挑礼物，但其实我可以很专情，我拿一把吉他深情地唱给你听。我在家练唱了好多次，因为怕对你告白变成糗事，再遇到你这样的人可能要等到下辈子。说我喜欢你，也就跟我对他说，真的还没有到别人手里。 蔡伟俊的《我喜欢你》。喜欢是要说出来的，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呢？今天是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生日当天，所以各位，如果你喜欢 FM 九七点四的话，记得把你的喜欢说出来哟。可以把你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上。11:37，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马来西亚的沙沙兰。刚才说了，沙沙兰是一个天空之镜一般很美很美的地方。那到底这个天空之镜有多大呢？有人说差不多是100个足球场，也有人说是方圆8公里。所以各位，当你踏足在神秘沙洲现身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满怀着的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之情。在这茫茫无边的海天一色当中，秀恩爱可以说都是自带着9把刀的电影画面感，小清新到让人无法直视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正午阳光的明媚之下，一丝丝微凉的情愫也会慢慢的绽放开来。当然，如果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到这里的话，你会发现亲子之间的互动变得格外的有意思。嗨，跟着你彩虹金刚一起出发吧。 那运动像不像冰淇淋，夹紧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紧张轻轻的喊上瘾，吹起杯可断会插的情景，浪花是彩虹星星 AB今天花吹喇叭的鼓形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的小优雅，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太阳每天都为晒盖被子，但地球始终也依然准时，繁星时间我灯泡开关键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公主桌一样为你，但现在还拦着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笑摇摇，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到达，Baby你就是 孙燕姿的彩虹金刚。今天我们去往的地方呢是沙沙兰，这里面呢很适合带上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宝贝，一起去拍很多很多很美的照片，在这里享受静谧的美好时光。当然这里到底有多美呢，建议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可以看到天空之境到底有多美。你以为我们的旅行仅仅是可以看到一个像镜子一样非常平静非常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就仅此而已了吗？当然不是。来到这里的沿途呢还是有很多的美景要一起收纳一下的，比如说是耕庄的春天，可以说是万物复苏的画面，最饱和的颜色呢会锁住每一双爱拍照的眼睛。绿油油的麦田和村口挂满着许愿签的大树，在这里许愿据说很灵验哟。当然还有东南亚最大的室内迷宫 SK Maze， 这里呢也是在试耕庄，等待着各位的挑战。据说这个迷宫非常非常的难，如果要在这里面挑战的话，没有两刷子可能说很难出来。跟着你的爱人，跟着你的朋友一起去挑战一下很美的，在大都市生活当中很难有闲情去感受的东西，也是一段很美好的记忆。美丽的画面的时候总会让人心静下来，想起爱笑的眼睛。 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山景。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决定。 以前爱那个人的时候，你或许太爱了，注意力都放在了他的身上，为他悲伤，为他愁，忽略了自己的快乐。离开他之后，慢慢找回自我，发现了自己爱笑的眼睛。 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见你。 这首《爱笑的眼睛》是林俊杰作曲的，后来呢，他自己也带来了自己的版本。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林俊杰版本的《爱笑的眼睛》。今天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的生日当天，所以各位有任何关于 FM97.4 的美好回忆的话，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把你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上就 OK 了。到了马来西亚，你一定要吃很多很多的美食，最饱满的米粒和最新鲜的海鲜已经出炉了。想象一下自己美好的小日子正在开始，是多么快乐吧。 My Days 窦靖童。 I was sitting by my door, couple things I can't ignore, in my wiser and my just a fool. Strangers passing by, say hello, eye to eye, do they think the same things as I do? Oh, I'm scared of thi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sail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 I dre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y, try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Please forgive me, I apologize. I truly just don't see the reasons why. Seeing white and black, face to face but back to back, there's a shadow everywhere I go. I'm pacing down the street, tracing back to my feet. Is there one place only I would know? I'll run the escape, leave thi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 Dream a different kind of way, try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Please forgive me, I apologize. I truly just don't see the reasons why. 在沙沙兰，各位可以看到热浪沙滩的日落，绚烂的天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走了这么久可能会有些累了，各位在天空之境拍照游乐之后呢，通常会被再送到附近的天鹅岛。天鹅岛呢有一座废置的度假屋和码头，这里面最惊人的是牡蛎。有人说这里牡蛎多得惊人，而且会嵌入到礁石当中，而且还可以现采现吃最新鲜的牡蛎。只要用铁锤和撮子现场挖，就会有别样的美味在等待着各位。11点51分，也已经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了。如果肚子饿的话，今天中午多吃一点哟。时间总是走得非常非常的快，转眼间今天的我们沙沙兰之旅也要结束了。感谢各位一起跟随泽华带上音乐去旅行，谢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马条的《塔吉汉》，拜拜。 我还没牵过他的手，想起了从前，真让我心痛。